心是个无底洞，唇舌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红。没有谁 的那首《无底洞》其实是一首流行歌曲，它是在2003年创作并发行的。这首歌曲呢，也在2004年获得了2003 Music In 中国 Top 排行榜的颁奖晚会港台年度单曲奖。歌中呢，为我们观察了现代年轻人的爱情的态度，比如说认识的方式更多样了，但是对待爱情的认真度却有所下降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成龙演唱的《男儿当自强》。这首歌呢，是1992年上映的电影《黄飞鸿二：男儿当自强》的一首主题曲，成为了成龙歌曲的一首代表作。其实这首歌最早呢是林子祥的原唱，当时这首歌呢是粤语版的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成龙来演绎的国语版。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古曲《将军令》。所以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呢，不仅是带给我们一种很有力量、很振奋人心的感觉，而且呢，也有一种古典美。 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成龙演绎的一首《男儿当自强》。听完这首歌呢，总有一种士气大振的感觉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我想也会带给您这种感受，它就是 Beyond 乐队的那首《不再犹豫》。而且在近期国庆档上映的电影当中呢，也有对这首歌曲的选用，场面宏大，带给我们那种追求理想不再犹豫的冲劲儿。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，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节目，每天都会在同样的时间和您相会在电波当中，为您带去非常经典的歌曲。在听过了两首激情澎湃的歌曲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两首都和爱情相关，而且呢歌名一样的两首歌曲，都叫做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。首先我们会听到近一点的2009年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战斗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已悄悄地滑落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我也曾醉过，也为你哭过，爱情如此的折磨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漫漫的长夜，我穿起你的沉默，你要我如何接受？ 就这样离开我。 两首歌名相同，但是风格和内容截然不同的两首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呢叫做《再见》，歌名叫做《再见》。其实叫这个名字的还有很多首歌，而我们会听到的是张震岳演唱的一版。这首歌呢也是被收录在了影视作品当中，它是电影《男儿本色》的片尾曲。我们熟悉的再见呢还有小虎队的那一版，同样呢还会有李玖哲演唱的一版等等等等。其实呢说到的这个主题也是大家非常常见的，那就是离别。我们马上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的时候呢，来听听张震岳为我们演绎的这一版再见。 我不能答应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演唱的一首《天天想你》，他的声音非常的高亢，非常的清澈，有着很高的辨识度。而且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是张雨生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，风格很清新，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那种光明和希望。就算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情歌，也充分让张雨生的这种自然和真挚流露出来，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张学友1993年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一路上有你》，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情歌。 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是天意吧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。相遇

谁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《爱相随》。看看时间，我们马上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我们会听到刘若英的一首《很爱很爱你》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。